John, Ivy, Angela, Ke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好，大夫又翻翻嚟《星星的孩子》。 系啊，大家好啊， 大夫 John 又喺度啦。 嗯 ，OK， 冇错。 好，咁啊，今集咧就啊 Angela 同埋阿 Ivy 都唔喺度嘅， 系啦， 系啦，咁但唔紧要， 系啦，我哋个嘉宾都系重量级嘅， 上次就请佢上嚟一次啦， 系啦， 咁就发觉，咦，都系嗰个话题唔够啊，即系要呢啲 冇错 话题要再，所以就要再约多佢一集咧， 系啦，始终可能有啲可能一啲小朋友嗰啲症状嘅评估嗰啲，可能由佢讲会恰当啲， 系啦，咁啊连续几集都系讲呢个自闭症啦， 系啦，唔知家长听完之后。有冇啲咩 feedback 啊咁咯？ 同埋都系咁啊，一来啦，啊有个 feedback 喎， 系咩？ 但系呢个系几诡异嘅 email 嚟嘅，咁佢就话咧有个网友咁唔开佢名啦，佢就系《星星的孩子》听众嚟嘅，咁我哋先啦。咁佢就话咧，可唔可以每一次咧就拨30至60分钟咧？ 30至60分钟咁多？ 我问系真系啊，30至60分钟咧就俾家长问问题。咁我即刻覆翻佢啦，我话咁你意思系你想封烟咁问啦，定系你想有个环节系专答家长问题啊？定系你想嗰30分钟系俾你提咁问问题？所以 系咯，其实想点啊？ 系啊，即系我哋一集节目都系30至60分钟。 系咯， 即系又唔使 咁可能会其实佢可能有啲。問題啊，啲疑問啊，我諗唔會太多嘅，即係可能幾個咁 send 俾我哋， 或者 send 咗俾我哋先啦。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可能收咗之後，睇下點樣回覆會好啲。 嗯 ，OK， 咁同埋就有講先啦。如果有啲網友可能唔知用咩途徑俾啲問題，因為我哋冇開個 Facebook group 啦。咁你 send 電郵嚟啦，或者係 regasin@regasin.com.hk 啦。咁我哋就上次節目中同啲嘉賓主持分享一下。 係咯，即係睇下會唔會之後嚟緊幾集，可能有機會可以再即係解釋嗰啲家長嘅問題。 冇錯，好，今集話題我係相當有興趣嘅。 系啊， 因为呢个话题，所以我先对最初揾阿 Angela 去开个特别节目。 哦，系咩？ 系 啊，就系因为觉得自己系嘛。 我唔知道要阵间要问下专家。系啦，我哋介绍下嘉宾先。 我哋讲个我哋今集个主题先啦。咁我哋讲咗几集嘅自闭症科嘅障碍啦。咁我哋今日就开一个新嘅一个范围啦。咁就系讲专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啦， 冇錯， 係啦，咁可能會有啲家長或者聽眾咧，都會覺得其實即係成日過度活躍症就聽得多啦，咁究竟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其實係有咩分別咧？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請咗我哋上次之前都有請過上嚟嘅就係、是， 冇錯， 係關姑娘 Mary。系啦，就系临床心理学家啦。 系 ，thank you， 多谢，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再请我，俾我多次机会。 喂，唔好讲，即系你俾，即系多谢你上嚟分享下啦。 系啦，我哋每一个嘉宾，我哋都几辛苦请翻嚟噶。 系，咁啊，同埋咪啲话题真系多啲嘉宾嚟分享，即系唔同角度啦，同埋听讲做几集就即系唔同嘉宾又会有唔同嘅经验啊。 系， 即系啲案例咧，咁我觉得呢啲重要啲咯。即系咁样讲真，譬如好知识学上嘅嘢，咁其实可能好多网友或者家长。根本自己上網都揾到，咁、但係實質上點樣去體驗咧？咁可能就即係你哋第一手分享比較 可能有其他嘅專家講出嚟聽翻嚟，又同自己睇嘅嗰個體會都好唔同。 係啊，咁啊，今集話題咧就係、是、好有啲灰色嘅。我點解咧？即係譬如你講好多家長以往覺得專注力不足，咁咪即係心散啫，上晝心散㗎啦，過度活躍或者係。即系系咪真系 hyperactive 啊？ 系咪真系冇家教啊？系咪中庸啊？ 唔系讲负面，系咪真系好活跃啊？ 系啦，好活跃，系真系 好精神咯， 好精神啊！ 系啊，正咁样，咁点咧？其实原来系 点样界定佢？ 点知佢有问题咧？ 系啦，冇错啦。 啊，点样入手先？我有见你有一沓功课喎。 系啦，系啊。 吓，你使乜？ 咁可以睇下由阿系咯 Mary 啦。咁究竟我点样界定佢系一个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先？点解一定要爆埋一齐咧？ 嗯，系，其实因为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咧，本身咧就系、是、有三类嘅，系啦，有一啲咧就系净系专注力不足嘅啫，系啦，咁有一啲咧就系、是、过度活跃啦，系啦，有第三个归类咧就系、是、两样都有嘅， 混合型， 系啦，混合，咁所以其实讲到呢个症状，讲到呢、這、一个disorder 啦，系啦，咁其实咧就系、是、本身系会分开三种咯，所以有啲人听见话过度活跃症。咁就以為， 我个仔应该冇嘅，咁样 系咯， 即系当老师话， 系 啊，你去做一个评估啦，咁样吓。咁佢话佢唔系过度约啊，咁其实可能咧，老师系讲紧其实佢专注力不足， 系 啦。咁嘅機會嘅， 咁個三種裏面，咁邊方面邊個係會比較多啲，個比例多啲咧？ 啊，比例多啲就我諗好難咁樣去講啦。哦、不過咧，我諗係比較有問題啲嘅咧，可能往往都會係專注力不足嘅。 哦，專注力不足可能多啲。 係啦，因為呢個往往最大問題係會影響佢學習。是啦，因为当佢唔能够专注呢，咁即係话佢唔能够专心啦。 嗯， 是啦，咁你就会睇到佢可能玩玩具都系东玩下西玩下，係、 嗯、 玩唔成一样嘅。是啦，咁佢做嘢可能呢亦都一样系会系做一样嘢跟住未完成㗎喎、哦。嗯、又走去做第二样嘢啦， 完全系我咯， 系咪真系又系坐啲坐唔定嗰啲咧？ 嗱，坐唔定咧，好多时咧就会系过度活跃。 哦，过度活跃 系啦，佢系好似就系话，佢好似个 engine 咁啊，好似一匹机器，系啦，一个系唔能够停嘅、 嗯， 所以佢常常都要活跃嘅。 系 啦，佢就系唔能够定落嚟嘅。 嗯， 又系我喎，唔系抗，但点样分咧？其实听下，譬如阿庄文嗰阵时，都好似以为又系过度活跃，一原来专注不足，系咯。其实系会唔会个分别其实系都系有啲灰色地带咁样噶？定系其实你哋即系譬如做一个啲 testing 就可以， 系啊， 好容易知道吓。 系，其实因为DSM 本身啦，嗰、那个精神科手册 系 啦，咁佢都有一啲。特定咗嘅界限喺度，咁、就变咗吓，佢会有话系专注力不足，通常会有一啲乜嘢嘅症状啦，系啦，例如好似佢会忘记带功课啊，系啦，佢会好心散啊，吓、即系唔能够专注啦吓、或者咧佢系好容易分心啊，系啦，即系嗱正常人咧就系、是。譬如好嘈啊，咁先至會分心到嘅啫、但因為佢哋唔能夠專注啊，所以佢根本就係樣嘢都有興趣。於是咧，即係出面多一啲聲啫，佢心入去咗嗰度啦，即刻。係啦，咁樣。咁又或者咧，你會發覺佢哋如果要去專心去做一樣嘢，例如上堂啦，聽人講嘢啦，係啦，聽好耐嘅喎，要嚇，即係比較耐啦。咁你發覺佢哋唔可以再同你堅持落去㗎啦、因為佢哋冇呢個專注力。 明白。 係啦，咁你會發覺佢哋好多時呢對於要專心嘅功課就特別係冇興趣嘅，所以你會發覺佢哋做功課冇興趣囉。 因為沉悶係咪 呢？亦都係因為沉悶冇錯、其實亦都係呢、這個係好，你頭先講嗰個嗰點係好好嘅，就係、是、好多時我經驗裏面呢就發覺呢呢一種小朋友呢專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呢佢係好怕悶嘅。 係 啦，佢係好怕悶嘅。 喂，咁又係啲平民嘅問題，即係如果譬如話佢做功課專心唔到，但係譬如睇電視佢可以坐定 定。係啦係啦，呢個家長都成日都會。 咁呢個又會唔會算唔算係有，即係有冇可能都係有問題咧？其實 係㗎，其實係㗎，因為咧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咧，通常當佢係專注力不足，但係咧嚟到佢好有興趣嘅專題啊、題目啊，佢就可以專注，或者佢中意玩嗰樣嘢，佢真係可以玩好耐嘅。 係。 咁所以其實某個程度上，好似我哋正常人都好似係咁啦， 係 啦， 好暈，好有啲迷茫啊， 係啦。但係咧，你會察覺到真正有問題嗰啲咧，就真係因為佢嘅腦神經有問題啊。你會睇到佢想專注都專注唔到嘅。 哦，咪好。 係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無可否認就係、是，亦都有有陣時有啲小朋友其實係因為訓練不足。所以專注力唔好，但係嗰啲唔算嘅，因為佢唔係個腦袋有問題嘅，佢、只不過係冇呢個訓練啫。係啦，係啦。咁但係都係我諗應該咁講，就係話有陣時做個評估咧，即係除咗真係想知佢話到底個腦袋係咪真係令到佢咁樣咧嚇、坐唔定啊，唔能夠專注啊，我諗亦都係真係睇翻呢個小朋友到底會唔會係因為。 訓練不足呢？咁其實因為如果訓練不足到咁嚴重嘅地步，通常都幾嚴重下，咁所以可能家長要去諗下要點樣樣去即係通常你評估完之後都有啲建議啦，就係點樣樣去幫呢個小朋友。 嗯，一聽其實即係都係個症狀咧，就好似好簡單，講一句就話咪集中唔到咯。咁但係即係其實如果你要分別到，就即係聽阿 Mary 所講，其實有幾可能啊。即係第一就會唔會佢外來嗰件事本身好沉悶嘅，或者係佢成長裏面即係訓練不足，即係根本佢唔識嗰樣嘢啦。或者第三種就係我哋可能個課題包含就係話，可能佢本身個腦部或者即發展度有少少問題，即係呢個就要專業人士去分辨出嚟。 係咯，我諗都係要係咯，嗰人個專業人士可能睇嗰個角度可能唔同啲咯。 嗯， 係啦，同埋因為專注力不足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可以真係你訓練咗佢，佢就真係可以同你專注嘅。咁所以真係好似好複雜咯。我哋係講緊啊，又想知道個小朋友嘅問題到底係乜嘢？係啦，咁但係往往咧就係好重要去知嘅。點解咧？係因為如果佢真係因為個腦袋是精神方面是不能够专注的话呢，你普通的训练呢对他未必有很大的帮助，往往呢可能要药物的配合。 是 啦是啦。咁但係呢我又觉得又唔使话好細个就开始，即係通常家长俾小朋友食药呢，通常就係因为佢功课真係冇辦法做得掂。咁上堂亦都冇辦法专心。所以先至諗住话俾佢食药啦。不过通常好多嘅医生建议呢都係六岁先开始去食药嘅。是啦，咁亦都係啱啱好配合咗，就係话六岁佢真正即係需要开始读书。 係啦，小学㗎。 係啦係啦。 阶段。 係啦，咁係啦，有唔同嘅家长对于药物都有唔同嘅睇法囉。咁所以即係都真係分析返晒呢个小朋友其实应唔应该去食药呢。咁 呢、這个话题可能我哋晏少少可能会再詳細啲探討，因為呢個問題其實可能好多家長可能甚至係對整個可能 ADHD 即係專注力不足過度嘅症呢、這個可能最多家長想知嘅一個問題，就係、是、一個藥食唔食藥好嘅一個問題咯。 嗯， 係咯，係咯。咁、我哋係咯，頭先我哋講嘅專注力不足嗰、那個嗰、那個症狀啦，咁頭先都講過有啲唔專心啊，例如心不在焉啊，好多時都會成日唔記得帶嘢㗎，係咪？即係佢啲忘記 善忘啊嘛， 係啊，善忘啦，係咪都會經常都有啲個問題出現嘅？ 係啊，絕對會啊，因為譬如話應該帶今日嘅功課啊，或者老師琴日講咗今日要帶顏色筆啊，係啦，佢會忘記咗啦，係啦，又或者咧啲間尺啊、筆袋啊，永遠都係即係唔記得咗帶翻去學校嘅。 嗯， 會唔會係好定期咁唔記得咧？因為譬如你話久唔久唔記得咁，就 其實佢係嗰時聽嗰時佢係心不在焉，即係如實出要聽唔到啊，定還是係本身聽到嘅，但係翻到去就唔記得咗咁咧？ 呢个真係好问题。不过我估计其实就係话有陣时因为如果佢唔专心听唔到系唔出奇嘅。係啦。咁佢要抄家课啦。但往往佢抄完家课如果冇人跟住佢呢，佢都系摆埋咗一边嘅。佢好似即系唔记得咗，就系话咦自己有个责任去跟返所有应该带嘅嘢喎咁囉。所以佢哋亦都係因為咁，其實佢哋本身呢专注力不足嘅嘅人啦，咁佢就会組織力其實是差啲嘅，所以你會發覺咧，佢哋有一個好好容易見到嘅特徵咧，就係佢個書包粒粒亂啊，佢個房啊亂曬籠啊，佢嘅櫃桶咧又係真係好似垃圾缸咁啊咁樣嘅，因為佢哋冇辦法組織嘢嘅，係啦係啦，往往亦都因為咁咧，其實佢哋咧如果要開始做一件功課，或者係真係坐落嚟開始做一樣嘢，其實佢哋有啲困難嘅。 即可能你哋真係想俾啲嘢去做嘅時候，或者有啲task有啲工作佢哋就做極都做唔到。 係佢哋難啲開始囉。 嗯。 係啦，好似唔能夠投入咁。 咪 ok。 呢個就係因為佢唔能夠定落嚟專注嘅緣故囉。 嗯。 吓。我哋正常人就好似覺得好容易啫，喂開始就開始啦咁樣。 嗯。 吓。但佢哋嚟計其實係困難少少嘅。 ok。 嗯。明白。好。咁專注力不足嘅症狀差唔多啦嘛都。 係啊係啊係啊， 咁、可能就會到第二個， 或者仲有一樣好重要嘅， 仲有一樣 係啦，佢哋通常咧都好大意嘅， 大意 係啦，所謂大意咧就係即係話咧等於譬如我哋細個嘅時候啦，都見到有啲大意嘅小朋友，佢計數都會 好多我哋叫 careless mistake 嘅係嘛，即係唔小心計錯數，係嘛，係啦。咁專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咧，都有好多嘅唔小心嘅，嚇呢個就係因為。啊！佢哋唔細心啊，基本上 會唔會係以前細個咧，有時考試咧，成日做漏一版嗰啲係咪都有？ 會㗎，會㗎，係啊，因為都未睇曬啊，係咪啊？係啦，係啦，所以就係話有陣時其實都係好難去即係分類佢到底係天生啊，因為其實係因為家長冇逼佢，喂，你有冇盡責啊？有冇盡力啊？咁樣樣咯嚇。咁其實我就見到一個小朋友咧，其實佢生出嚟咧。我估計我見佢嘅時候咧就唔係太差，不過我估計我見到嘅咧就係佢的確係有專注力問題嘅。你會見到咧，即係譬如我叫佢做一啲專注力嘅練習啦，佢直情喺我面前瞓著咗覺，直情眯埋咗眼啊，做做下，係啦，對佢嚟講係太悶啦，冇錯，我都話佢哋係怕悶啦嚇。咁但係你會見到好多即係專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咧，寫字都係瀨瀨啡啡啊。好似我哋叫冇晒心機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因為佢哋係大二啊嘛，佢哋唔能夠專注啊嘛，求其咁啊，即係做咗就係㗎啦，咁樣啦，係嘛？快啲交咗差啦，咁又可以搞第二樣啦，咁樣係啦。咁不過呢個小朋友咧，佢媽媽咧自細嘅訓練咧係救咗佢，係點咧？即係。嗱，不過呢個唔係我建議俾每一個家長都做嘅。首先係第一點，係呢個嘅啫，係呢個仔，係啦。咁咧就其實咧佢係真係要嗰個小朋友，如果佢瀨瀨啡啡交功課，係啦，即係啲字啊打曬大風啊嗰啲咧嚇，咁佢就叫佢拆曬佢，要佢再嚟過。系啦，系啦， 即系用重点， 系啦， 佢都几重噶，系啊，所以佢老公就话 严谨啲， 我老婆好严噶，系啊，佢写得唔靓咧，全部拆晒佢，要佢重新嚟过噶，咁样 出口字， 系啦吓，咁当然啦，我都系嗰句啦吓，唔系个个小朋友都适宜用呢招吓，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学习唔系话即系一出手就要咁重噶嘛，系啦，咁但系呢个小朋友，我覺得都係救咗佢嘅，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我估計佢都仲係會求求其其啊，好大意啊咁，係啦。但佢媽咪咧係會唔收貨嘅，不過記住依樣嘢咧，可能即係個個家長都啱用嘅，就係、是、佢咧就佢會用好多嘅鼓勵去對個小朋友嘅，即係話嗱，你俾心機啦，你做完咧，嗱，你咪可以有依粒糖咯，咁樣 係啦。我諗呢個個個家長都會有 係啦，呢個都重要。有陣時我哋好似即係作為家長，成日都覺得逼佢就得㗎啦，咁樣其實逼佢咧都會有反效果，因為佢始終唔中意同你做，因為動機係要發自內心嘅。即係我真係想做，因為我想愛嗰粒糖，都係好過就係話你做啊，你做唔做啊？咁樣 做啊，唔做就打咁樣。 明白。我哋陣間先講點啊，即係我想問嗰、那個，即係去到邊個程度先需要可能，譬如要治療啊，要食藥啊。因為即係十不相瞞，你講即係大部分我都有，我突然間覺得好感激我媽。唔係，真係喎，即係其實去到邊一個位先係需要哇？即係去到有病嘅問題啊。 啱啊。其實我自己，我個人咧，依係我個人嘅做法啦。我相信每個專家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嘅，係啦。咁其實普遍嚟講咧，就係、是、當我哋話佢屬於過度活躍，又話係喂唔能夠專注，又話係冇呢個問題咧，通常我哋就靠計分啦。係啦，因為作為心理專家咧，通常咧就有一啲心理測驗啦，係啦，就專去評估呢個小朋友到底能唔能夠專注啊，又或者有冇過度活躍啊咁樣啦。咁嗰啲測驗咧，大致上咧就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是、問家長嘅啫，係啦，就好似個問卷咁問佢不斷問問題啦，係啦。咁就問佢有冇呢一樣啊？佢有冇成日忘記嘢啊？咁樣啦、有幾經常啊？咁啊去計分啦。咁有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對個小朋友嘅，就係、是、叫個小朋友做一啲嘢啦。譬如有 我都有少少印象就係、是、好似見過啲小，我有冇做過就見過做過就係、是、叫個小朋友對住個電腦，咁可能佢有啲 有啲嘢彈出嚟嘅，就個貓子撳一下咁樣。咁可能咧，你要持續開頭嗰時咧，啲小朋友其實都誒咁悶啦，撳撳下都可以跟到嘅。但係到後期嗰時就突然間彈出嚟，佢哋就未必跟到，因為可能就已經即係散咗咁咯。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測驗亦都有其他嘅測驗唔同種類嘅，就去睇下佢哋衝唔衝動啊，即係有冇自制啦。咁亦都睇下能唔能夠專注啊，同埋專注得耐啊，咁樣樣。咁亦都係計分嘅，其實就係睇佢做成點啊，計時間啊，錯幾多次啊，呢啲咁樣，啱幾多個啊，咁樣。咁所以理論上咧，計個分出嚟咧，就可以話佢有定冇呢個問題啦。 有參考咯。 係啦，其實真係我覺得係一個參考，就好似我頭先舉嗰個例一樣，我自己咧就覺得。我都會咁樣去計，係啦。但係咧，我通常咧就係話，我更加希望睇見嘅就係，我好想知佢嗰個問題到底係因為缺乏訓練，係啦，還是係 真 係 係 啦。咁對我嚟計咧，真正嘅 case 就係佢真係生出係咁樣樣咯，係啦，咁樣 係 啦。 咁都係會唔會係第一類多啲，第二類多啲？如果根據關顧量嘅，即係可能。佢係欠缺訓練嘅多啲定係？ 即係你講啊，你即係你接受到嘅案例裏邊， 係啦係啦， 即係我見到嘅案例裏邊，其實都係好多係缺乏訓練嘅。但係如果缺乏訓練嚟計咧，我仍然覺得咧就係都係需要去見專家，主要係因為咧嗰陣時嘅訓練係真係比較其實有陣時係家長唔知道。是要咁樣訓練嘅小朋友， 係 啦，係啦，咁所以嗰陣時你會發覺早啲知道好啲，就可以補啲，早啲補救。 明白，明白，明白。咁所以話咧，即係可能就算你哋嘅小朋友冇乜大問題嘅，可能突然間啲家長唔係好知點樣去引導啲小朋友嘅，咁其實呢集都幫到你。 係啦，即係話如果老師話，點解佢咁樣㗎？你不如帶佢睇下啦，咁樣。咁其實都啱嘅，就算你覺得話，我仔好健康，冇乜問題咁樣樣。其實一來係即係保障啦，係咪？咁二來係真係睇下，其實咁到底咩問題咧？ 同埋總會有情況係集中唔到嘅，我覺得。明白明白，好咁啊！我哋系咪去呢个过度药症啊？定系 啊系咯？咁我哋头先讲专注力不足嘅情况啦，咁啊，究竟过度药症究竟系点嘅咧？个小朋友应该即系会出现啲咩问题咧？ 系啦，嗱，其实过度药症咧就有你可以话大致上系有两种情况啦，一个就系坐唔定，我哋成日都觉得佢坐唔定， 系 啦。咁佢就喐來喐去，就算坐喺度咧，佢都要喐喐腳啊咁樣嘅咧嚇，即係總之就坐唔定啦嚇，即係扭身扭勢啊咁，因為或者甚至上緊堂都會離開座位嘅，係啦，咁嗱，你亦都會發覺佢咧唔中意一啲安靜嘅活動嘅，係啦，即係譬如大家坐低睇書啦，咁嗰啲佢就最唔掂㗎啦，係啦。咁即係你話大家去遊戲下佢都仲 OK， 明白， 因為有得走走滴滴， 走嚟走去， 係啦係啦。咁而當然啦，最大嘅問題就係、有陣時你會發覺佢咧不停咁樣樣特別係細個嘅時間，即係由東就爬到西，由南就行到北咁樣咧，走嚟走去咁嘅情況，係啦，即係唔定嘅，真係唔定嘅，係就算喺屋企。咁好嘅一個環境或者咁慣常嘅一個環境，佢出錯唔定嘅。咁大下嘅小朋友咧，就會發覺佢咧就講嘢不停嘅。 哦，即係啲我諗啲老師投訴最多嗰啲咯，即係成日撩隔離講嘢嗰啲係嘛？ 係㗎，都會㗎。佢哋真係唔停止講嘢，同埋好多嘢講啦。講到即係差唔多，佢有佢講冇你講㗎啦。係啊，係啦。咁亦都有第二個範疇，這個就屬於一個。過度活躍嘅範疇咧，大致上除咗過動之外咧，仲會講緊就係佢嘅自制有幾好嘅，即係佢容唔容易衝動。係係啦，衝動嘅小朋友咧，係講緊有陣時就係、老師想問一個問題，但係老師未問完，佢已經答咗啦，搶先答啊！佢唔單止冇舉手啦嚇，佢仲會嗌曬出嚟啦，已經 okay, 答埋你啦，因為佢估到你，佢諗住啦嚇，估到你問咩啦。咁佢忍唔住啦， 明白， 系啦，佢会嗌出嚟。 呢个同第一个即系专注不足有啲相似，就系又系好灰色嘅好多情况。即系譬如你就咁听，其实有啲嘢系哇几好啊，系咪先？反应快系嘛，反应敏捷，能言善辩系嘛，即系一定个脑筋灵活。 即系好似嗰啲以前细个睇嗰啲咩小学常识问答。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但系我谂Mary 要讲，即系有个重点就系话嗰个自制能力咯，即系你系真系。 你係真係好醒地去搶答問題，定係你 同一個 根本你 自己控制唔到？ 係啦，係啦，即係你想唔搶答都唔得咁樣。咁呢個又係要即係可能你哋嘅專業判斷咁樣。 係係係。咁而另外一個常見嘅咧，就係佢哋冇耐性去等咯。呢個又係自制問題咯。你叫佢去排隊去廁所，咁真係好大困難咯。 係 係啦， 排隊啲嘢，啲期都比較 敏感啲啊。 係敏感啲。 係冇錯冇錯。OK， 咁所以就咁係咪？又是要去去睇，即係去 都係要做評估， 都係類似咁樣嘅情況。 係啊，不過呢個咧就我覺得係複雜少少嘅， 複雜啲。 係啦係啦，但係無論點咧，我都覺得咧就係話訓練，就算佢係與唔係，訓練係必須嘅，訓練係需要嘅，係啦。咁你會發覺喺訓練裏邊，如果佢訓練得幾好，又好容易，即係恰當嘅訓練啦嚇。我哋其實訓練嚟計咧，最緊要就係話唔好一步希望攬上天，即係話係啦。如果佢嘅過往已經係走出位嘅，咁你唔好預定佢會45分鐘同你坐定定好好咁樣樣，唔可以咁一時咁。 哦，呢個信息重要，係呢個信息。係 啦，係啦，要著步咁樣去訓練佢。如果佢有所反應嘅，可能其實佢係應該冇乜問題嘅咁樣。 即係可能由開始可能15分鐘到即係慢慢加上去。 係啦，係啦，係啦，甚至少啲添。 呢個不過呢個有時間都可以，即係遲啲都可能要問多少，因為譬如你喺街度而家有時咧，你咪成日都有時見啲打仔，即係。我周圍走去啊，即係當然啦，可能有啲情況就係同個仔就好曳啦，或者係即係打佢係要制止佢啦。但會唔會啲情況其實即係個小朋友係需要另外一啲嘅方法去引導咧？咁即係呢個我諗都係一個即係 又係一個曳同埋呢個自己控制唔到。 係啊，係即係控制唔到你打佢都冇噶嘛。係， 冇錯冇錯。係啦，就其實所以嚟到話過度活躍症專注力嘅問題咧，其實。即係同個管教方式有冇效用啊？應該點樣管教啊？呢、這個小朋友適宜點樣管教啊？通通都幾有關係嘅，其實係、啊。 即係無論即係我聽及聽暫時聽一部分，即係覺得就算有冇問題都好，其實即係你知多啲都一定係好事啦。 係、 啊， 冇錯。 咁啊，係咪去到第三種？係咪第三種就係一個咩一個混合式 啊？混合性就係兩樣都有。 係。 係啦、啊，兩樣都有。 嗯。 哈哈。 情況即多唔多㗎？其實即係 兩樣都有啊，都多㗎，即係 會唔會過一半咁樣？其實 哦，你所指嘅係過一半係咪？ 即 係 譬如話 有啲人 有10個案例，即係絕裏邊一係就 A、B、C 其中一樣㗎啦。咁會唔會其實兩樣嘅比例都係 混合型佔 會唔會高咧？其實咁樣定係其實都係好隨機，冇一個 即係聽講係咪女仔可能就會少啲過度活躍症咯，多啲啊？即係多啲專注力不足㗎嘛，會唔會啊？ 哦，係咩？即係男仔活躍啲。係 啊，係啊。其實嗰、那個資料就係咁樣講啦，係啦。咁、而其實咧，佢哋大大下咧，理論上咧，呢啲自制啊，呢啲過度活躍啊，同埋呢啲專注力咧，都會好少少嘅。但係最容易好嘅咧，我諗應該會係過度活躍。一佢走來走去咧，就會減低。即係佢大過咗，自然就會少好多。係 因為可能係因為環境社會令到佢容許咁做咯。 咁多年嘅訓練咧，佢自然就會好啲㗎啦。係啦，係啦。跟住係啦，跟住就到自制咯，即係嗰個易衝動嗰度咯。係啦，咁跟住最後往往即係可能即係專注力方面咧，係真係要靠繼續嘅培訓嘅。 訓練培訓， 即係可能之前可能電視無。即係無線都會講過一個即係成年嘅即係過度係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呢個節目，咁其實 佢點樣咧？嗰個可唔可以分享啲咧？ 其實佢就係講翻佢嗰啲小嗰啲成年人啊，都有一啲 成年人都有好多 係有殘餘嘅一啲過度活躍症嘅一啲症狀咯，即係可能有時約咗人啊，有時唔記得啊，有時可能攞嘢攞時唔記得帶啊，呢啲係都可能會係。係成年，即係過度活躍症嘅病人都會有， 甚至佢哋做唔到工添 ，keep 唔到份工。 哦，呢個可能就比較嚴重少少咯。 係啊， 咁嗰啲就真係可能有真係要揾啲治療咯，可能要一訓練啊，好食藥又好咁樣。 係啊，係啊。 O K。 亦都有陣時咧，其實呢一種嘅 disorder 咧係可以影響到人際關係嘅。因為你可以想像，即係變咗咧，就算小朋友都會，就係話佢變得好似啦嚇，好似比較好乞人憎咁嘅，明唔明啊？因為佢好似好唔合作啊，即係最調皮嘅一個啊，係啦。咁有陣時唔單止話，即係老師就覺得即係 當然唔好啦，係咪？咁、而同學仔咧都會覺得，佢就係最曳噶啦，咁樣樣咯。 明白， 即可能都影響到佢嗰個日常生活啊、學習啊、社交呢啲。 會啊會啊，因為佢又會即係人哋傾偈，佢又打斷人哋話病啊，因為佢心目中有樣嘢想做啊，有樣嘢或者想你點樣排隊，佢又冇心機排啊，又打尖啊咁樣噶嘛，冇耐性啊嘛，咁所以形成好多人際關係嘅問題都會有。 呢個有一個即係家長都會。問我都係就係我都會同你即係問個家長究竟個小朋友係即係有時佢可能會覺得學喺屋企嘅就係、是、覺得佢有個嘢，但係要學諗佢個其中一個嘅診斷標準可能就係要佢係混任何環境唔同環境嘅，即係喺學校嘅 起碼 都會出現呢個問題嘅，即係都有呢個嘅先可以話佢係咯。 係啦，所以起碼一定係喺企同埋喺學校都有，咁先至算係。 一個問題 係因為咧，我有陣時都見過有陣時其實咧就有陣時啲屋企人話佢有問題，其實學校佢冇問題喎。 係啦，就呢、這個呢、這個都幾經常。 係啦，係啦，係啦，我見過一個澳門嘅小朋友就係咁樣嚇、其實屋企堅持佢有問題，雖然我就唔覺得佢有啦，咁但係跟住我就因為嗰個測驗都要老師去填啦，咁填完翻嚟我冇喎、學校都唔覺得佢有問題喎、 即係可能每日家長有一個問卷，學校又攞個問卷翻嚟，要再比較。 OK， 明白。好啊，咁啊，第一暫時講咗嘅簡略講咗個病徵先啦，跟住之後休息陣啦，好嘛？然後之後就再講下會唔會有啲咩治療方法啊、診斷等等 咁啊。食藥個問題我諗都要再講。 冇錯，我突然間覺得母親就偉大，送首歌俾我先，然後咧第二節翻嚟再傾。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need.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when they all should let us be. We belong to you and me. I believe in you. You know the door to my very soul. You're the light in my deepest, darkest doubt. You're my savior.Is your love